sabor. 一生一朝在街上，趁热安潮在回家，没目标的目标，遇见就一满微笑，手巧眼草怪味道，是放心记不到。 冲一冲在前头，紧跟前后的各种那些跑，尝一口，保证以后的马蹄冒险有点抖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？希望重逢， 请走， 来来来来来来，以后要带着那些少壮， 你走， 来来来来来来， 等候， 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？ 来来来，来来来， 在谁的怀抱，没有谁预先知道，站起来先学会跌倒，幸福像一个问号，越多的人越烦恼，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，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，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讯号，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，发现两眼中再也不重要，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，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关照，换不了你沉默的平行依靠，别人都说在乎和美貌要越多越好，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，没有谁向我借先知道，站起来先学会跌倒，幸福像一个问号，越多的人越烦恼，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，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，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讯号，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，那些流言站在都不重要，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，

轻松。 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，不怕犯规，可有你在没错对，只要你会愿意去真正的 去追。 伊能静，他从作词到博客，再到出书，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停下写作，一定要分享和表达。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自我的认知，内心笃定才能够说出人要落地需要双脚安稳的踏在地上，没有恐惧不再漂泊，这番扎心的话语来。 你还记得吗，在我初到爱你的时候，有过你的身边望着已经忘了吗，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。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，你看还有吗，点燃一身清香的气息。我们要歌唱轻轻流动，微笑留在你的嘴。

果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像一心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给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全忘了吧，找一个真人实力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我们说伊能静几次手撕直男癌被视作是女权主义者，她对自我的肯定是非常明确，走的一直不是传统的女性路子，她不认为女性就一定要顺服。在她看来呢，男人不是衡量女人一生成败的标准，女生应该有独立的人格，知道在做女艺人之前首先是做人，做自己灵魂的主人。 不敢放心爱你，再爱就伤感情，保持安全距离，好朋友才是最好的关系。太珍惜太想继续，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，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。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，时常我让我犯了过敏，懦弱犯了眼睛，可是我浓浓鼻音，为什么不留点余地，微笑快要不能呼吸，思念挥之不去的叹息，伪装没有灵气。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，不言又不语，不理也不依，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。我只能明爱你，却要骗自己，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。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，一个人自言自语是我习惯的回忆。世上最残酷的图形，我只能明明爱你，却

想永远和你不分离。纷乱的世界多么完美，在你双手有我们一起飞。纷乱的世界多么完美，就是这种神奇的感觉。才会说我们是天使一对，浪漫的情节，愿望全都实现。亮亮的世界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，旧金不分品牌成色，全部零折旧费，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，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，全场3折起。三河珠宝城。

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呀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要过来啊，就是这。 说伊能静在他面前呢，秦昊偶尔的行为举止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所以呢，妈妈是超人里很多观众呢就攻击起秦昊的不成熟和不顾家。虽说不免有替秦昊洗白之余，但是何尝不是大女人的成熟呢？面对现实，着手怎么解决问题，才是大女人的做法。 我的眼睛并不像往里一片天空。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，谁也听不见，这种孤单真可怜，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。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，一句话 最

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。喝一口，眼神唤醒睡几分，谁让你沉迷，就让你上身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，旧金不分品牌成色，全部零折旧费，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，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，全场三折起。三河珠宝城。 美在人间，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洒洒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无知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除了音乐面，他身上有明显的大女人的痕迹，但其实在另一面里，他的骨子里还算是十足的小女人。在这样背景之下呢，不得不努力的去学着做一个照顾自己和家人的大女人，甚至他一度把自己当成男人看，也没有机会被任何人宠为公主。 风筝的孩子转过一步，是没有呼吸，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，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样不得已，爱情不要算你可以不在意那么的沉淀，这些悲哀和忧患我比谁都清楚，到底该怎样带着你这个风筝，我会不会回到中国路最远的方向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, dreams of you and me, wish you 结局我爱上绚烂的悲剧，所有人世间的苦，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自己安排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身怀变老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。 咖啡喝一杯听一听，刚才想说你对我笑起来的每个音，春天的黑钢琴，你全知心的灰尘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全部重新准备温暖，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了情节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你鞋子的猫，你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,Of me and you， 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吵醒的你。一开始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 Bye baby。 些年一步一步的奋斗过来，命运给了他很漫长的人生，儿子和秦先生成了保护他的盾牌，女儿米莉又支撑着他大女人的一面，这样双面性有节有度，非常快乐。他说我谁也不是，不被世界定义，也许这就是伊能静一个丰富的靠爱就可以活着的大女人了。 还记得小小年纪伸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着你一边哭泣，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，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影。网恋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一时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美丽不易挑逸，它的迷之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之前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还记得小小年纪伸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，手还握着冰激凌。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，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。我们的生命有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美一步一脚印，他的女子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美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彼此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，请在我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 family， 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下去。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，情愿杏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

在这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。等时间让我们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当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有路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不值得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今年的路就算穿越，那也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笑得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依然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节目最后呢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。我的新浪微博一直向您敞开，因为这里有你会更美好。搜索雨辰主播，可以说一说自己对于音乐的心得，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，常常陪伴你的朋友。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，马上要听到京城音乐吧。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，晴雨难测，道路是脚不动，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微微傻傻想自然看通透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轻轻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不知相逢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太从头，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， 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，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。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。数不尽伤痛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太匆匆。城市，我在熟悉。我还是我，还是你，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见的尽头是爱你的乡愁，不能回首，不堪回首，眼泪已朦胧。酒已喝得那么多，却醉不了寂寞，跌跌撞撞想开口，向床头来过。爱在失去的时候才体会出温柔，越想逃避越想挥霍，心越被掏空。梦醒来的你和我在天涯的两头，为何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。一句 So I'm not gonna be But I'm a girl yesterday I don't care again 가슴 깊이 남을 걸 最爱的人那么深，我知道我的今生不会再爱别人，最爱的人，我爱你那么痛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。가슴 깊이 남을